Exercises. 二，模仿例子，提问并回答。 Two, ask questions and answer them following the example. 一，哥哥高还是弟弟高？ 哥哥比弟弟高，弟弟没有哥哥高。 二，姐姐漂亮还是妹妹漂亮？ 姐姐比妹妹漂亮，妹妹没有姐姐漂亮。 三，昨天热还是今天热？ 昨天比今天热，今天没有昨天热。四，这件衣服便宜还是那件衣服便宜？ 这件衣服比那件衣服便宜一点儿。这件衣服比那件便宜一点儿。那件衣服没有这件衣服便宜。那件衣服没有这件便宜。 五，这个商场近还是那个商场近？ 这个商场比那个商场近一点儿。这个商场比那个近一点儿。那个商场没有这个商场近。那个商场没有这个近。